情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就是我的爱在日出后 My love I will never go I don't know

yellow lemon tree. Thank you.